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正所谓用人勿疑，信佢梗系听佢讲啦。 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要不要求其忠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 今次 Eason 特别找来年轻一辈的音乐人合作，其中监制的部分就交了给林家谦，说欣赏对方的 taste， 还说对方嫌自己录音的时候太多震音，所以有所调整。作曲编曲都是林家谦，填词有小黑，监制陈奕迅、林家谦。上榜四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六级。 若爱是但求今生抱憾， 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陈奕迅《是但求其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新人柳英婷。 最难忘的第一次咧，就是把心一横就辞咗职，上一份工是做记者的，当时我记得是为了参加全民造星的比赛。 他哋有咩反应啊？ 即系调翻转咧，我以前系访问人，咁佢就话啊，迟啲希望俾我哋访问翻你啦，见证到你喺你嘅星途度可以星光灿烂。 啊，冇啦！ 想听竹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施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亚视院线揾嚟被选中的波城与亚一秀嘅第一男主角同执行监制，讲下呢一套剧制作背后嘅故事。 我觉得好玩嘅，因为可以用一句对白去演绎唔同嘅感觉咯。 诶，个道德你好啫， 系啊，全靠监制道德好咋。 想一次过煲晒七集完整版本，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亚一波城，我是你的后援会。 啊，个主持几专业喎， 系啊，问得几好喎， 系啊， 问题。 不过嗰两个演员又做得几好喎，系咪先？搞到好想听添， 系咯。 咁点啊？ 一阵听啊， 一阵听咯。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哇，好耐冇翻嚟啦， 有几日啦？呢个礼拜有冇翻啊？ 唔系，呢个礼拜有翻嚟，我哋个剧其实要重新整过嘅，好多嘢都，所以礼拜一、二系翻咗嚟嘅。 因为好早整，所以感觉中间隔咗好长时间。 我意思系好耐冇入直播室。 哦， 上星期系咯，上星期，我而家又唔使夜晚翻嚟啦。 呢、這个 又冇公开啦，又冇公开啦。好啦，报一报时先啊！而家室外气温唔系报时， 报时先 系 而家时间2点13分，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喺呢、這个早几日咧，三五成群嘅嗰、那个数榜之神啊， 系 咁啊提过咧，就系呢个圣诞节做啲咩啦？其中一个啊。就是表白的。好啦，请问你圣诞节是如何过呢？今年 圣诞节， 因为我有约你喝东西的嘛， 啊啊、 我说不如去你家喝东西啊。跟住之后，你知道你家有几方便的啦，我又候住你家，是不是？跟住你话唔啦，我咩去打碟啊？ 打碟嘅嗰晚，咁总之有几个朋友咁样就初头本身我谂都过零两个月前咧，都谂住即系搞大型少少嘅，即系 book 个地方咁啊，圣诞聚会咁就 即係你知道自己地方咧打碟就唔使驚尷尬嘛。咁、但係個問題就即係限聚嘅問題，人數唔能夠太多咧，所以就冇得大搞啦呢件事。咁啊變咗圍內即係小貓三四隻咁樣。咁啊大家都係普通地食飯啊，交換禮物咁。咁但係就抬咗屋企嗰個打碟嗰嚿嘢出街，所以嗰日抬咗個箱嘢咧翻嚟公司。 哦，係啊，我見到你出 post 啊。 係啦，咁嗰嚿嘢買咗兩年嘅第一次拿出嚟，嗰、那個夾咧就係裝嗰啲即係打碟嗰個 controller 嘅嗰個箱嚟嘅。嗰、那個箱咧。是重过那部嘢好多嘅，即系你当就好似你去睇人哋啲 crew 咧，咪要飞外地嘅时候相机有一个好大型嘅箱，咁啊就系嗰个好重嘅箱去带嗰嚿嘢出去啦。 OK， 所以嗰日系， 所以嗰日就主要是 打碟过嘅， 打碟 捽住碟过嘅。OK， 冇任何爱情元素嘅一个晚上。 系咁，我嗰日循例都陪阿一思嫂啦， 要啦， 系啦，咁啊同佢，我谂我应该同佢行四周围兜咗个圈之后都，都去咗一个。有个地方食饭 系 啦，咁就即翻咗屋企食饭，咁样咁就完咗件事啦。其实都冇做啲咩啦。咁但系咧，据我所知啦，即好似数榜之神话斋，好多人咧都会拣喺今日，唔系即圣诞节，即寻日表白嘅。好啦，但表白嘅技巧就到啦，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啊， 系 有三四个人就系想喺圣诞节嘅时候出击，结果咧就喺圣诞节前后咧。就落得被拒絕嘅 下場 嘅下場啦，例如話啊，嗰晚可唔可以約你出街？疏我約咗人，約咗男朋友。哎呀，幾時有男朋友噶？早幾日。 哎呀，太遲啦，出手出得。 又或者都唔關出唔出手遲嘅問題嘅，可能好啦。又或者你估我哋有冇機會一齊啊？喺聖誕節問呢一句，你估我哋有冇機會一齊啊？有啊，我嗰日成班 friend 啊預咗你噶啦。第三个啊！圣诞节嗰晚我哋一起过完啦，咁我哋系咪一起咗噶啦？系啊，我哋永远都系好兄弟嚟嘅。究竟表白嗰个 timing， 我真系有三四个 friend 都系呢排出事，或者话我哋见完之后都系冇咩 feel 咁样。好啦，好多呢啲嘢啦。好啦，表白嘅 timing， 假设啊，你系一个模糊不清嘅状态下。即系十五十六啦，即系唔系嗰啲十隻手指捉田螺嘅状态，十五十六嘅状况之下，你要出招定唔出招呢？ 其实呢系会试嘅，老实讲，即系虽然听到头先嘅 独家示爱， 即系几个情况，你会觉得唉傻猪嚟嘅，即系拣呢啲大时大节，如果有咩事嘅话。你又每年啊？假設你下年聖誕都冇着落，你諗翻轉頭，唉，我聖誕曾經約唔到啊！ 如果你聖誕即係隔咗成年都冇着落，其實都抵死噶啦，即係本身個人都有啲問題啊嘛。 但係我話點解其實坦白說都會做咧？有時藉口嘅嘢，即係聖誕呢啲大時大節咧，係一個幾好開口嘅原因嚟嘅。 係咩？ 喂，聖誕有咩做啊？喂，食個飯啦，即係咁。我觉得有一个好似出师有名嘅感觉， 唔系，我觉得唔系出唔出师有名啊，我觉得系你去到几多把握，然后你去做嗰样嘢，又或者你明知可能得50-50机会，你会宁愿做住 friend 再拖住先，令到更进一步先去，一定系真系孤注一掷咧？ 我咁啊试咯，我会试噶啦，我唔系好中意，我唔系好中意即系拖住系定唔系嗰种咧。即系暧昧系有佢吸引嘅阶段嘅，即系十五十六个状态， 系 有阵时会觉得啊，好似一齐紧，但又未讲到嗰种。但系咧，到咁上下，我会觉得哇，好似玩得太耐咯，系时候 你觉得几耐算耐啊？ 我呢个应该唔系时间上嘅问题嚟噶， 系 呢个系感觉上嘅问题嚟噶。即系你同佢，因为你会有一种你喺譬如 WhatsApp 对话咁样啦。初头嗰种慢慢试到咁上下，啲嘢已经讲到好白噶啦，甚至乎嗰种暧昧系讲到啊，我好挂住你啊，甚至乎用语已经差唔多去到男女朋友嗰啲位咧，叫做翻唔到转头嘅用语咧，我觉得嗰个位都差唔多要知道答案噶啦。 哦， 系喺咁，当然每一个对象唔同啦， 系、okay. 因为我同你调翻转嘅，我系中意拉长呢种游戏嚟玩嘅人嚟嘅，即系慢慢先咯，唔急噶，拖住先咯。 你 enjoy 嘛？你都识用游戏呢个字啦。 咁当然，我有6-7年冇玩过呢个游戏啦。我都必须强调呢样嘢。 有冇挂住啊？ 有，非常之挂住，即系嗰种若即若离嘅感觉啊。所以其实喺我嘅立场咧，如果你话表唔表白咧，其实你真系未去到佢逼你表白嗰下咧， 你都唔会 出手，我都唔会表白噶。 哦， 即系慢慢先啦，咪 系咯，继续咁样先咯， 系咯， 又 几舒服啊， 冇名无份，唔使负责任咯， 系啊，但系又可以得闲见下，系咪先？你明啦， 明 你明啦，所以 咁你几个朋友头先你讲嗰啲系惨淡收场嘅， 系惨淡收场，全部都系，全部都受， 但系有冇知道死因系咩咧？冇嘅。 冇，我冇逐个逐个去深究啊，因为佢哋分别三四个人都同我讲呢样嘢，因为呢三四个人都分别有揾我去倾呢样嘢啊，即系佢三四个系唔识啫嘛，系啦，咁佢咪循例汇报啩，我都唔知道啊，系咯，有一个又话俾你知噶，去咗外国嗰个咧， 去咗外 国，系一盏咪后位置啊，系两首歌，左定右，两首都啱 feel， 左边， 左边啊， 系， 你嗰个右手嗰边系咩？ 右手啊， 右手嗰边其实想点俾个 friend， 系坤哥嘅。原来他不够爱我，但系系咪呢排冇咩人播呢一首歌啊？ 今年竟然冇乜， 系咯，冇计啦， 所以我哋嚟播翻 啦。爱情就系咁样噶啦， 去到呢啲大时大节嘅时候，那个伤害系会成疑，我觉得 冇计啦。 谁又骑着那绿车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色，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有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 冇事嘅，搵个第二个咯，系咪先？ 又能善心亲一亲我，又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明晨雨到亦记不到，和谁在醉酒中偷偷拥抱，仍然在傻笑，但你 唔紧要啦，下一个会更好嘅。当你连第一个都未开始到嘅时候， 你要记住下一个会更好嘅， 咪咯， 系咯，你揾咗第一个先啦， 仲有机会嘅，仲有大锤， 而且而家有啲更好嘅嘢俾你，就系、是、大长篇嚟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期间限定，大长篇之被选中的波胜与阿一寿零一。 唔系，我哋大长篇咧唔系呢首歌、哦，应该系啊呢首先啱啊。 12月26号，听日就系星期天，终于放完圣诞假，正式开始踏上我嘅冒险之旅啦。话说喺呢个故事嘅世界入面，除咗有人类生活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怪兽。我哋一直以嚟都和平共处㗎。点知有一日天上面突然飞咗一道黑光出嚟啊。自此出现咗四大魔王，破坏咗呢个世界嘅平衡。咁啱我係呢个故事嘅主人翁。而咁啱我係被选中嘅細路。又咁啱疫症关系停咗课。就係咁，我就开始咗今次嘅冒险之旅啦。但出发之前，我一定要找我的拍档精灵先得，因为单凭我哋人类的力量是打不赢的。那我可以在哪度找呢？ 被选中的波胜的，快点来我的实验室那里的。在你出发之前，我有些东西想给你的。 哦，是的，博士。博士，我嚟到啦，你有啲咩要俾我啊？ 嗱，我就知道咧，你就嚟要出发噶，我决定要俾一个加油你噶。 博士，你玩嘢啊？ 嘿，讲笑啫。台面上面有三只精灵噶，你拣一只陪你去冒险啦噶。 咁佢哋系咪一只火系、一只水系同埋一只草系咧？ 诶，咁你都知啊？ 诶，我玩咗咁多年 GBA， 又睇咗咁多年宠物小精灵。Sorry， 而家系叫精灵宝可梦啊！睇咗咁多年精灵宝可梦，都知道你咩套路啦？唔通你就系大方博士？ 哎呀，冇错噶，我全名叫做大方子浩噶 ，this 噶。 咁如果我冇估错嘅话，我而家应该系迟咗到，而嗰三只小精灵都应该俾人攞走晒，系咪咧，大方博士？ 系啊，嗰三只小火种啦、啊。车里龙啦、啊，同埋奇异龟子都俾人拎走晒咯，噶。 咁我即系得翻只罗底铲啦，仲要系叫比 X 超啊嘛。 咦，我见到啦、哦，好得意啊！叫两声嚟听下。 波胜，波胜，阿妮咋？ 博士，你究竟用炼金术对我只比 X 超做咗啲咩啊？ 呢只系我女嚟。佢近排学紧日文嘛，同埋睇紧《钢之炼金术师》，啱啱睇到嗰集啫。你嗰只嘢喺嗰边啊？ 睇过。 哇，咁样衰嘅，系咁啲废两声嚟听下啦。 废废， 咦？阿一寿，你平时唔系咁废噶，麻烦你跟翻剧本啦，喂。 Sorry。哇哇 哇，你睇下佢话得几开心，睇嚟佢真系好中意你咁。仲有噶。俾埋部机你噶，嗱呢一部咧就系量子超光速点对点扫描加阅读加侦测加雷达加娱乐加五合一加连埋 LECD 唔知乜嘢嘅乜嘢海外限定版36幕只卖299.9嘅一部机 ，cool 保养24个月噶。 博士，咁即系咩啊？ 其实即系精灵图鉴噶，攞住佢你就可以知道你遇到嘅怪兽嘅属性啦，同埋弱点啦，咁样噶。唔信啊？你可以试下噶。 阿一寿，人形精灵，经常徘徊于丽港城一期附近，望住某个单位，若有所思。未进化前战斗力奇低，但配搭唔同纯兽师同道具就可以激发1000倍动能。 有氧动力完全发疯，永远也不结痛。 动画编剧有起错歌嘅，我哋大长篇唔系呢首啊，系呢首啊， 就系咁， 我被选中的波胜同嗌一兽就搭上 金。唔、啊、好意思啊，被选中的波胜唔记得提你，你同嗌一兽咧要打低四大魔王啊，拯救我哋呢个世界噶，加油啊！ 就系咁，我被选中的波胜同 唔、啊、好意思唔记得提你，加油啊！ 博士，你仲有冇嘢要提我啊？ 冇啦。 仲有冇人有嘢要讲啊？冇啦嘛，到我讲啦嘛。 唔好意思，呢个系我自己想叫啫。 就系咁，我被选中嘅波胜同阿一兽就踏上大长篇之旅。 我觉得今集真系好好听啊！ 我谂下一集一定会喺新闻嘅时候 mix 一次嘅啫，系咪啊，阿一兽？ 啊，我系大方博士啊！ 完啦，四眼仔，走啦，你个女等你翻屋企食饭啊！ 系啦，如果大家细心听嘅话咧，有啲嘢我哋剪咗同埋改咗嘅。 欢迎翻今日嘅日子， 系啊，欢迎翻呢个圣诞大长篇。转头一次过听三集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嘅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下午闭幕。目前公开议程之中，并未有涉及香港相关事宜。宪法法律委早前喺全体会议之中认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长江保护法草案、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国防法修订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有报道早前引述消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会处理香港区议员资格问题。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科局局长薛永恒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正是筹备配合新型肺炎疫苗注射的预约服务系统和电子针卡服务，预计下个月会完成，市民可以预早知道哪个中心提供哪款疫苗。他又说，系统容许家人陪同长者一同预约和接种，亦都会提醒市民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间等。市民预约的时候只需要提供手机号码和个人资料。另外，安心出行程式至今已经有大约400万市民安装。薛永恒认为，不存在程式下载人数少等同不信任政府，又说强制安装与否要视乎疫情发展。他又说正是研究在相关处所和交通工具安装感应器，令到市民可以自动记录出行的数据，不用每次扫二维码。重新所有数据只会储存在用户的手机，政府没有中央系统记录有关资料。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至今出现8宗确诊个案，涉及4个单位，当局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当局在花园大厦孔雀楼篮球场新增采样站，由即日开放至到今个月30号，服务时间朝早10点开始，大约9点半已经有10名居民在等候。居民邓小姐说，已经是第4次检测，昨日已经做过一次，又认为强制检测并不麻烦。居民吕小姐就说，知道第二座有多人确诊，感到害怕，所以没有邀请家人来吃饭，现在亦都不会选择使用第二座的升降机。他又说，大厦每隔3-4日会洗地，卫生做得不错，希望人人都自律做检测。德国首都柏林发生枪击案，至少3人受伤。当地警方说，枪击案发生在市中心克罗伊茨贝格地区，4名伤者送院，相信事件不涉及政治动机。消防部门较早前在社交网站说，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凌晨，3人中枪受重伤送院。

100万嘅题目。 哇，阿一秀，你识讲嘢嘅？ 唔好意思，我而家唔系阿一秀，我系叫启泰。你知噶啦，我哋边有咁多 budget 揾阿陈启泰啊？所以就揾咗我张启泰嚟客串一下。准备好嘅话，我哋即刻开始啦。100万嘅题目。大方博士究竟叫咗被选中嘅波胜同阿一秀去边度呢？睇睇答案。 A 索女岛， B 索罗斯岛， C 索女你得唔到，同埋 D 索斯机械兽砌唔到。 启泰有冇得用锦囊啊？ 冇。 咁啊，咁 A 啦，索女岛。 最后答案？ 等阵先，但我又真系砌过索斯机械兽，又真系砌唔到喎、啊，唔通真系 D 索斯机械兽砌唔到？是但，都系 A 啦。 我哋即刻睇下正确答案。 张启泰，我答啱咗啦！原来大方博士叫我哋去索女岛啊，嗰度一定有好多索女啦。 阿一，阿一， 咦，你变翻阿一秀啦？ 但系咧，我哋知道个岛啫，点去啊？你唔系谂住又玩多次又啊？ 阿一，阿一， 咦，系、啊，嗰度有个码头，上面写住前往索女岛、啊，行啦，阿一秀，我哋去搭船啊！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前行同悠悠。哇！啲船撞到冰山啦，睇嚟我要转歌啦。 阿一， 阿一秀，你叫我唔好揽住你，但此情此刻，似水流年，如胶似漆，咁壮观嘅画面配埋啲咁幽怨嘅音乐，我好难唔揽住你嘅、哦。嚟啊，阿一秀，唔使怕丑噶，要针爱针。 阿一，阿一， 阿一秀，你话船头撞到冰，一定有妖精，睇过。 阿希精， 阿希精，冰冻型妖精，只要一出现，就会令周围嘅温度急剧下降，连北极熊都觉得冻啊！绝招系嬉戏音波，用超能力将冷激打入敌人嘅脑入面，令对方身体麻痹，所以佢亦都叫做悲精。 阿一秀，快啲揞住耳仔啊！唔好俾佢啲音波将冷气打入我哋个脑入面啊！ 阿希精招，嗱，等我讲个笑话俾你听啦。如果有一个人同我打招呼系乜嘢啊？就系、是、嘿。咁如果有两个人同我打招呼又系咩呢？就系、是、嘿。咁如果有三个人同我打招呼呢，咁就係嘿。 好痛啊，师傅，好痛啊，好辛苦啊。阿希精啲冷劲搞到我全身麻痹啊。阿一秀，你有冇事啊？ 阿一。 阿一秀，虽然你对白冇变，但你呕晒白泡咁喎。咁搞法用唔返上次对劲文怪嘅一拳绝招啊。真系咁，我哋会俾阿希精打死噶，点算好啊？呢本咪就系博士俾我嘅遗书啊，唔系系博士遗留俾我嘅书。咦，上面有句嘢、啊，啊，唯有靠佢啦！我哋而家得翻呢个希望噶咋，希望呢句嘢 work 啊，一定要成功啊！阿一秀，我哋一定要坚持住啊！

维持世界和平噶，加油啊！ 就系咁，我同阿一兽拎住口切炎琼仙子兽俾我哋嘅两个神器，继续我哋嘅旅程啦。我觉得今集真系好好听啊！我谂下一集一定会喺新闻嘅时候 mix 一次嘅啫，系咪啊，阿一兽？ 转头翻嚟会就两大魔王嘅， 系啊，攞到个神器啦， 系啊，一齐听一次个听你几有 feel 嘅， 同埋咁啱呢个音乐有种圣诞嗰啲叮叮叮叮啊， 同埋一次个听 feel 到我哋嘅进步咯，仲要系 系啊，一路 最重点越嚟越好听， 系啊， 好少啲节目系越嚟越好听嘅，系得我哋系咁嘅咋。 香港区议员资格问题。德国首都柏林发生枪击案，至少四人受伤。當地警方話，槍擊案發生在市中心克羅伊茨貝格地區，四名傷者送院，相信事件不涉及政治動機。消防部門較早前在社交網站話，槍擊案發生在當地星期六凌晨，三人中槍受重傷送院。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是為中國東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元旦气温降至八度左右。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现在车龙排到过去康湖居。最后提醒你一些封路的安排，在西贡的六美村路因为有道路工程，现时西贡公路近六美村路一带是有局部封路措施的，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在葵涌的永顺街也有工程，所有长度超过7米的车辆都是不可以由永顺街去葵裕街方向左转入去永贤街。咁另外啦，所有车辆亦都唔能够由永贤街右转入去永顺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今年的圣诞我当然要买礼物送给我的爱宠啦。我已经想了的了，我会送暖毡给他们，因为平时他已经常带很多温暖给我们一家人，而这么难得今年十二月这么冷，我当然要给他们温暖他们啦。 民政小老国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莫莉亚点样做一个快乐嘅女人呢？ 弹琴梗系驾驭不单啦。 东部系要劈柴嚟生火，你先会有热水嘅。东部嘅人系唔会有电话、有电视，系冇呢啲嘢。

嗌一兽，咁唯有燃烧你嗰个小宇宙啦。 阿一阿一， 都知你唔识讲其他对白噶啦，等我帮你嗌个绝招出嚟啦。 骑马扬升拳。 美人， 嗌一首，明明唔系我出招，仲要我帮你嗌个绝招名，搞到我个喉咙鬼死咁痛。你又威啊，得个三句对白，呢个广播剧你最得闲啦。 选中的波星的，我又收到最新的消息的，这消息成日都我收到的，你和阿一兽不小心回了去商朝啊，还要打赢美人怪的，不过我知道你们滞留在那里的呢，所以我找来中国特异功能总会，他们派了40个学员一起发功的，当然有那个著名的大眼佬啦，送你和阿一兽回来现代的，你们快点准备啦。 好啊博士，你等我讲完指定对白就走得了啦。就是这样，我和阿一兽就完成了四分三的任务啦。 咻， 话这么快我们已经回来了，全靠博士找了中国特异功能总会的40个学员一起发功，我和阿一兽顺利回来2020年啊，看来打完最后一只魔王大长篇就完了，下星期那两个主持人不知道会转什么环节呢，如果有机会我都想见下白宝一啊，来个 crossover 被选中的波城与白宝一，又或者少年波城与阿一兽都挺好啊，不知道这个组合又得不得呢。 被选中的波城的，我在古代遗迹那里呢找到个 USB 读的，当我呢跟着入去我的电脑那里呢就听到这一首歌的，你们听下可能找到线索的。 牛肉加葱花要乌冬吗？ 又牛肉又乌冬还加些葱花，难道今次的魔王是在餐厅那里 啊？ Sorry 啊，这个是我今天晏昼的外卖的，头先个侍应复我单嘅啫，呢首先啱噶。 抬头吧，黑暗过会是晨曦。 根据我嘅预测，这个预言系话我哋一定可以打败黑暗噶，一齐迎接晨曦啊！ 吓，但系咁、啊，大方博士，我哋连去边度揾下一只魔王都未知啊！ 预言咪讲咗咯噶，抬头啊嘛，你抬头见到啲乜啊？ 我见到。见到有光啊，是天花板的光管啊。 不是啊，个意思是飞上天啊。唉，不用脑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中你的。是这样 啊。阿一兽，大方博士说我们要飞上天找最后一只魔王、啊。但是怎么飞呢？你又不懂飞，我又不懂飞，我们这么流飞，加上这都是流飞飞。 阿一阿一， 你话我个 get 好 clown， 一啲都唔好笑，咁叻你讲啊，你讲个 get 嚟听下。 阿一阿一， 阿一兽又几好笑啊，估唔到你都咁风趣。不过咁，你呢个笑话提醒咗我，我哋仲有口切炎琼仙子兽俾我哋嘅另一个神器，睇下帮唔帮到我哋。等我拎出嚟先。咦？是一顶魔术师帽，仲要是绿色的，仲要自动凹咗喺我个头度，唔通有咩暗示？ 哇！400几公斤，好似炎琼狮子兽嘅神器，正啊！有三个优点：够分量，唔轻身，同埋聚手。飞克干儿，好似炎琼狮子兽。俾咗个世界级嘅神器，有金身，摩来西亚呢、這个神器，哇！神奇顶级超长，任你点样去呢个演绎啊，都系妙绝。做住一个魔术师啊，玩到完晒，差唔多俾人除晒衫啦，都能够啊！喺啲舞蹈抽只 大雕出嚟。 射雕某人方才外扮事， 原来第二个神器就是杨过同埋佢嗰个姑姑嗰只大雕兄。阿雕兄啊，咁你介唔介意请我哋两个上去呢？两嚿水，雕我攞雕。OK，let's、 okay, go。 人义两难遇， 哇，阿一秀你睇下呢度好靓啊，好似天堂咁啊。咦，嗰边有隻嘢细细粒，弹下弹下好得意喎。 挥挥挥挥。 哦，好得意啊，仲得意过我屋企嗰啲 PC 狗啊。今晚就揽住你瞓啦。 阿一阿一。 咩话 ?Watch out! 挥挥挥挥。 小挥挥妖副台长型精灵。有住可爱的外表，用来欺骗敌人，是四大魔王的首领，统领着镜文怪、雅希精和美人怪，是他们的直属上司。绝招是大挥吹，利用口中的螺旋扇叶吹出一至十级的风力，由戒备等级去到飓风等级。 挥挥挥挥， 原来小挥挥妖会欺骗人噶，简称欺挥。哦，咁我明啦，博士 USB 入面嗰只预言歌应该系解。抬头吧，黑暗旺旺就系欺挥啊！ 挥挥挥挥。 阿一秀，快啲啊！趁小挥挥妖未出佢嘅绝招大挥吹去到飓风等级嘅时候，我哋快啲匿入去嗰间超级市场嗰度啦！要成功嘅力场喺度保护住，一定顶得住啲强风噶！啊！我哋跑唔切啦！啊！救命啊！ 咦？我在哪里啊？四周围黑咪蒙，什么都没有的。我是不是死了？阿一秀呢？不见了他的？上星期嗌叉烧饭的饭钱他都没还给我，难道他走了路？得令我完成不到大方博士给我的任务了。对不住啊，博士，我辜负了你。这个世界很快就会被黑暗笼罩住，情况就好像星期六晏昼没得听我是你的后援会一样，没晒欢乐，没晒希望啊。不得啊，没了我是你的后援会，我就拿不到魔导的电话。不得啊，我一定要识到女仔啊。咦，有些东西在发光啊。这个不是爆尸陀螺，上面还有星宿的文章啊，我们还有希望的。咦，这个空间瓦解紧啊。 阿一阿一， 阿一秀你在这里啊，拿个头过来啊，等我将星宿的文章放在你的头那里，那你就可以好像爆尸陀螺那样爆尸那样转，抵挡住小挥挥妖的大挥吹的啦。Three, two, one, go shoot！ 挥挥挥挥， 加咗爆尸陀螺圣兽文章的阿一兽是左回旋，小挥挥妖的大挥吹是右回旋，所以当大挥吹的风力越强，阿一兽的回转力就会越高，力量就更加强。冲啊！阿一圣兽。 飞飞飞飞 我哋终于完成任务，打败晒四只魔王啦！ 大风博士一定系打嚟恭喜我啫。喂，大风博士啊，你系咪收到最新消息？我哋搞掂晒啦！ 你选族嘅波星啊，原来你哋真正嘅敌人唔系四大魔王噶，而系背后嘅黑暗力量噶，小心啊！ 吓，乜打完四大魔王个大长篇仲未完噶？咁似副尖老师个兼职猎人咁样喺度拖剧情嘅，咁究竟真正嘅敌人喺边啊？ 点都好啦，我觉得阵间三点半之后一定会系大结局噶，大家唔好行开啊！三点半新闻翻嚟继续啦。 原来除了富坚老师会拖剧情之外，呢度有两个主持都喺度拖时间，但我都系嗰句啦，强调多一次，一次过听个感觉系唔同啲嘅， 嗰个连贯性好好高啊！ 系啊， 你跟住个剧情，你幻想到佢哋，因为有时 隔你真系好似睇大电影咁样啊嘛。 如果唔系你隔个星期啊，上个礼拜讲咗啲咩咧，唔紧要独立睇啦咁，但系你听到后面系越嚟连贯性越嚟越大 噶，嗰、个节奏越嚟越紧凑啊，系咪先？ 系啊， 系究竟转头系边个大魔王呢？ 其实大家都知 道，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系都要卖呢个关子，究竟系边个咧？ 究竟系边个咧？ 最大魔王， 可唔可以打赢个大魔王咧？ 诶，陈礼都要讲呢啲噶， 同埋记得听完新闻之后，准备听我哋嘅大结局嘅时候咧，拎定盒纸巾喺隔篱， 会喊噶嘛？ 会喊嘅，系啦，盒纸巾攞嚟咁用嘅， 系啦，唔系用嚟做其他嘢， 可以做其他嘢嘅。转头有大结局隆重上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订购的三款疫苗明年初将会陆续抵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今次的安排较普及检测计划更具挑战性，因为不同疫苗抵港时间不同，接种安排亦都有优先次序，可能医护、安老院舍内的员工、长者以及跨境司机等都有需要，要视乎有多少疫苗到港再研究怎样分配接种。聂德权在 Now 新闻台的节目表示，本港现时有36间指定检疫酒店，提供12000间房间，由依家到明年1月底的预订，有一半酒店超过 50%，房间暂时足够应付抵港人士的需求，会确保抵港人士有检疫酒店入住，同有酒店供选择。他说政府有专责团队到酒店视察，确保保安和消毒安排符合政府要求。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科局局长薛永恒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正是筹备配合新型肺炎疫苗注射的预约服务系统和电子针卡服务，预计下个月会完成，市民可以预早知道哪个中心提供哪款疫苗。他又说系统容许家人陪同长者一同预约和接种，亦都会提醒市民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间等。市民预约的时候只是需要提供手机号码和个人资料。另外，安心出行程式至今已经有大约400,000市民安装。薛永恒认为不存在程式下载人数少等同不信任政府，又说强制安排与否要视乎疫情发展。就北京顺义区昨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局宣布顺义区立即进入战时状态，迅速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开展来源调查、核酸检测、社区管控、环境消毒等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重点区域大范围核酸检测。 當局話兩名確診者分別居住同工作嘅地方已經實施封閉式管理。當局亦都對朝陽區三個街道、順義區十二個街道鄉鎮同天竺眾寶區人員開展檢測，發現有五人初步呈陽性，係確診者嘅密切接觸者，目前正係複核結果同診斷。五人所居住的地区进行封闭式管理。美国出现首宗接种由莫德纳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报告。纽约时报报道，波士顿一名医护人员在当地星期四接种莫德纳疫苗之后几分钟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包括头晕和心跳加速。那名醫護隨即自行注射腎上腺素劑，被送往急症室進行治療和觀察，目前已經康復出院。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和暖，下星期三顯著轉冷，隨即和元旦氣溫降至8度左右。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呢最大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咗啲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是暂时畅顺。近日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咁另外咧，反方向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大望仔路近环岗村。跟住咧，睇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东区走廊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力书院嘅慢线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就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啦。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张振兴抗力书院嘅慢线系需要暂时封闭，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为咗配合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咧都系唔可以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车辆咧需要改经嘉业街同埋常安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波盛作为骚动音乐的节目主持，我们送些什么圣诞礼物给姨妈姑姐好呢？ 我姨姑呢很想去旅行啊，我打算送机票给她，疫症之后可以环游世界。严琼，那你打算送什么给你姨妈？ 当然送条筋啦，我姨妈这么贪靓啊，最喜欢又贵又靓的丝巾啊。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我是你的后援会，期间限定大长篇之被选中的波盛与阿一秀01。 唔系，我哋大长篇咧唔系呢首歌，应该系系。 三点半新闻之后，唔知咩天，因为四周围都黑麻麻。

阿一，阿一， 阿一三，虽然你把声都系冇变，但你就嚟死啦！ 你的拍档精灵已经死了，得翻你一个，已经没人可以打败我了。 被选中的波城阿一秀，你们不可以放弃的。 是啊，阿一秀，我们不可以放弃的。 要打低黑光第一棒啊！ 要打低黑光第一棒啊！ 要打低黑光第一棒啊！ 阿一秀，你听唔听到啊？有好多人同我哋打气噶，我哋一定要打低黑光第一棒啊！ 阿一，阿一。 哇！阿一秀，你变到好劲，好有型啊！全身发住金色嘅光芒，就好似一个金色嘅骑士啊！ 差少少咋，我就嚟可以统治呢个世界啦！居然俾你进化到 黑光第一棒，你嘅黑暗力量实在太大啦！我哋一定要阻止你啊！ 以你家下嘅力量要消灭我，只有一个方法，就系同归于尽。 阿一秀， 无论结果是怎都好，我都一定要消灭你。绝招铁拳无敌张俊一， 这个世界的黑暗力量是不会消失的，我们一定很快会再见。 那即是几时啊？ 下星期一公司见。那 阿一秀呢？你要消失啦！ 被选中嘅波城同你一齐冒险，经历咗好多嘢。之后嘅日子，你要好好保重，好好照顾自己啦。被选中嘅波城，你永远都系我最好嘅拍档嚟噶。多谢你啊！ 不见得那有没有阿托诺，那你莫奈有我的开车，说我在愛しい思いも負けそうになるけど、静止化しないイメージだらけの頼りない翼でもきっと飛べるさ。Oh yeah。 一年七集的 被选中的波城与阿一秀啊， 大长篇就 圆满结束啦。大家离开的时候记得攞齐嘢 啊！现场严禁录影拍摄， 系啦。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在网上面同朋友 share 咁啦。 系啊，睇睇出年有冇机会再搞多一个嘅大长片啦。但其实呢个咧，如果大家细心地数咧，系攞晒我哋识嘅嘢出嚟噶啦。 系噶， 即系我呢个咧用咗好多日本漫画嘅嘢啦，或者动画啦，咁啊，宠物小精灵啦，数码暴龙啦， 八旋陀螺 啊，圣斗士啊，龙珠啊，其实所有 家船啊， 所有识得嘅嘢，其实捞晒出嚟噶啦。 咁當然出年就再，如果假設暑假嘅時候又再整一個嘅話，睇下又可以整啲 咩 咧？ 係啦，即係動漫係我哋即係成日都講，我哋都好中意歐台一都。 啲人都話聽最尾嗰度一次次都冇管動嘅。 係啊， 係啊，咁所以就究竟出年會點咧？可能直情係一個新嘅故事去砌出嚟，然後睇下點樣去包裝啦。即係我哋今集連頭文字 D 都玩埋嘅，成日都話如果有機會訪問阿杜山。或者訪問阿周杰倫係咪先？就俾佢兩個聽一下，係啊！ 我哋當年模仿周 杰倫，跟住之後你係 我係阿水皮啊，係 水皮波， 係啦，即係當係演繹咗佢成段啊！佢哋有咩感覺咧？咁樣 啦，其實 咩叫資質？ 係啊， 嗰段真係錄咗好耐嗰時，阿一真係捉住嗱。雖然個 trailer 你聽到就係咩執行監製就好講到好似我杜阿一啦，但其實我哋互相導對方嘅 vocal 嘅。 系啊， 咁特別其實我被盜嘅多啲，因為阿一手前面一炸都係淨阿一啦。 因為我都係我都係得一個咩啫嘛， 得一個對白， 得一個對白，阿一啫嘛。 係啦，咁所以執嗰句咧就不斷喺度聽，不斷聽原版，然之後要攞個神水，所以嗰段我記得係錄咗非常之耐嘅，又係。 係啊，咁所以就睇下出年再搞啲咩啦。咁但係而家有啲嘢玩下，睇一陣先啊。 你想問啲咩？ 太耐冇按 panel， 所以。嚟到呢个圣诞佳节，拣嚟一啲圣诞嘅纯音乐。喺咁普天同庆嘅日子，如果你记得旧年发生嘅事情，旧年直播室入边都仲可以容许有多人聚集嘅时候，我哋同寻常试交换， 有六个人 交换礼物。 仲记得当年好似有句金句噶，你同阿乐哥 都唔系好熟啫，大家阿乐哥讲我记得。好啦。今年得翻两个人都要交换礼物嘅， 系延续我哋呢个。 波成问我：咁今年系咩主题呢？我话今年嘅主题不如就拎屋企唔要嘅嘢出嚟啦。原因好简单，呢排冇公开，冇钱买礼物， 冇为嘥钱， 冇为嘥钱啊！经济下行，索罗斯嘅股票啊，你都识啲嘢？你边间大学毕业噶？中文大学经济系咯？咦，原来你系师兄嚟噶？系啊，而家帮人接下 freelance 拍下嘢咁样啦。咁你呢？哦，喺天后庙面前收下钱咁样咯。 头先前面嗰段，前面嗰段都好有轻谈小说俾你听嘅感觉。走望我中摇系凌晨三点几。 好啦，旧年 一转 啊，就变咗喜剧之王啦。好啦，咁啊，今年我哋嘅题目就系 喺屋企里边揾一啲 废物啦。 系啦， 我。 清你先， 因为咧，我发现咧，我真系唔系咁多废物啊！我本身以为我定呢个题目，本身以为我可以有好多 好多发挥啊， 系啦，但我真系唔系有咁多废物啊！或者应该话我冇好多未用过嘅废物咯，我好多系用咗一次之后发现废嘅废物咯， 咁都可以噶，用过都得噶， 系啊，所以我就话冇 set 到一手同二手，咁我就拣咗啲我用过一两次嘅废物， 对我唔使咁仁慈，啊、你平时都冇噶， 唔系今次呢个 OK， 我觉得啱你用嘅，因为呢个真系有用、 哦， 只不过你收到作为一个圣诞礼物呢啲咁嘅普天同庆嘅日子， 嗯， 即系呢啲 issue 呢啲普天同庆嘅日子，你收到我份礼物，你会觉得？ 肥姐你做咩啦？嗰个兴 系嗰只手系系啦，只手都摊开咗， 系兴个火屎个兴，普天同庆个火屎啊！ 系啦，咁究竟系咩礼物呢？ 唔紧要啊，你记唔记得当年我俾个外置叉电器尿袋你嘅时候， 哦、 我都讲到好似好 firm 咁样 啊，系 你都知道我咩底细啦、 啊。喺交换礼物之前，我哋各补多一样嘢啊，因为咧我寻日有联络啊最后一滴血啦。 阿南啊， 阿南啊，系啊，咁佢话我问佢两点打俾你得唔得？佢话我应该瞓紧觉啊，咁佢就简单汇报咗一句，冇啊，真系留咗屋企食饭同煲剧咯， 系 啊，即系同佢预测系冇一样嘅， 系冇分，好嘢好嘢， 所以冇嘢好， 冇嘢好 update， 冇嘢好 update 啦， 系啦， 就系咁样啦， 好交代咗。 至于下星期我哋嘅嘉宾访问会点处理咧，大家下星期先知。咁啊，你嗰份礼物系咩？不如我俾啲嘢你估下 啊，系 我嗰份实用嘅。 哦， 电子产品嚟嘅， 哇！ 你知道我好多电子嘢啊，系啦，我好少用嘅，但系 电子、啊， 但系嗰阵时焗住用，同埋买啲旧嘢嘅人咧，系一个有品味嘅人嚟嘅，而佢买完俾咗我， 哦，即系唔系你自己买嘅， 唔系我自己买嘅，系啊， 哦，系有历史意义嘅呢嚿嘢。 几耐到啊？呢嚿嘢记唔记得 ？Exactly 一年，或者一年多些少。唔够一年啦，今年一月嘅时候。 电子嘢啊， 系啦， 电子嘢嘅意思系要使使乜入电啊？ 你要 嗰样嘢， 驳住条电咯， 驳住条电用嘅，喺房里边用嘅， 可以喺房入边用。 玩到好似水镜泉咁啊！而家 系，快啲啊！差唔多我哋要播歌嚟。 冇啊，冇概念啊， 冇啊， 冇啊，冇概念啊！用电嘅话， 我拎出嚟啦， 你攞啊， 袋俾我 呢个啊嘛， 系 红白蓝嘅胶袋嘅， 唔系呢个呢、這个唔系胶袋，呢、這个布袋嚟嘅 嘅款式嘅一个布袋， 系啦， 究竟系乜嘢？ 究竟系咩咧？就系、是、一只猫屎啊！ 我你玩嘢啫，肥仔。你见我咁耐剪嘢，你有冇见过我用个猫屎啊？ 我咁耐剪嘢都冇用过猫屎，你见我？但系点解嗰阵时买咗猫屎咧？就话说今年一月嘅时候咧，咁喺何兆嗰度剪师兄祠堂嗰条大令寿堂去旅行嗰条片啦。咁因为剪片真系要用猫屎， 唉， 剪声都还可以，剪片真系用猫屎。结果嗰日咧，我屋企其实有猫屎，但唔记得带。跟住我话叫阿领帮我买只猫屎啦，就阿领买嘅呢只猫屎。我买完剪完嗰个去祠堂，唔系去祠堂，去旅行带埋领袖 带埋领袖堂， 我都冇用过呢只猫屎啦， 哇！ 所以就送俾你， 名牌纸 系啊，名牌纸嚟噶 ，Love Etech 系啊， 所以你见我剪嘢都冇用猫屎，你又送过我唔用嘅猫屎， 所以几废。 好多人都问我点解唔用猫屎， 唉，就要播歌啊！ 嗱，我送呢一样咧，系 exactly 都喺我屋企出现咗一年嘅，冇开过嘅，可以话系全新嘅， 哇！ 一哥应该好中意嘅， 睇下 系啦。我就冇乜特别喜好嘅，曾经同你讲过话送俾你，而 丽港城， 我几时有送俾你？ 而呢一样嘢，呢个将屋契过嚟，冇摆喺度好耐，冇 出现过我哋头先剧嘅情节里面嘅。 Fake Conny 喺个袋度啊，抽个圆形出嚟啊！ 你话咪魔术师啊？个魔术师咁啊， 就系 喺度圆墙啦。 好啦，我唔嘥时间啦，直接开过啦。高达一盒， 哎呀，不过算啦。我真的不好呢只， 系啊， 唔紧要 ，OK 嘅。 我以为你会有一种兴奋、 哦， 因为高达对我嚟讲完全系冇啊。 多谢你， 呢只唔系你中嘅型号啊， 唔系啊， 呢个系咩型号啊？呢、這个系 strike 突击、這個、突击自由啦、 啊。你一望完就已经知道望盒嗰只，哎唔系， 人哋呢度写住噶嘛，突击自由 系。 我就系中意旧版本，即系0079嗰堆啊。 哦，我觉得佢 重派人突击咯。唔系都 OK 嘅，都开心嘅，一定好过只猫屎咯。不过 系对你好啲啊嘛，谂住今年。 听歌。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又嚟到今个星期嘅最尾一部分啦，连续几个星期都揀嚟 Last Christmas， 咁当然啦，我哋都好有心思咁揀咗唔同地方嘅歌嘅，例如第一个星期播俾大家嘅系有中国感觉嘅女子十二乐坊嘅一首 Last Christmas， 而上星期由骚动音乐嘅主持波盛揀嚟嘅咧，就有印度风嘅 Last Christmas。而今日我揀嚟嘅呢，就係、是、大家今年好想好想去嘅一个地方，日本。有放浪兄弟嘅 Last Christmas， 呢首咁有日本风嘅圣诞歌就送俾大家啦。 惯有啲咁正经嘅歌， 咁抒情嘅歌， 都 OK 啊！ 唉，正常翻啲咯，咪未？ 圣诞快乐啦！ 拜， 七点搵个个啊！